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三重门，长短期记忆网络。在之前的专栏中，我曾和你分享了循环神经网络的原理。而今天要介绍的长短期记忆网络，就是一类特殊的循环神经网络。这个词儿的断句方式呢，是长短期记忆网络，表达的含义是一类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这样的短期记忆模型，对时系长度的不敏感性是这种模型的优势。因而呢，它适用于序列当中信息之间的实质不确定这种情况。循环神经网络它是通过在时间上引入共享参数，来引入记忆的这个特性，从而呢，将先前的信息应用在当前的任务之上。可是这种记忆呢，通常只具有有限的深度，有追剧经历的都会知道，国外的电视剧呢，通常是每周更新一集。可即使经历了说一周的空窗期，我们依然能够把前一集的内容和新一集的情节无缝的衔接起来。但是循环神经网络的记忆呢，它就没有这么强的延续性。别说是一个星期的断片了，就是插播一段5分钟的广告，就足以让它的记忆脱节，从而呢，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在真实的世界当中，信息它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的经历着流转和跃变。如果说神经网络不能够保存长期记忆的话，它处理信息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长短期记忆网络的作用就是实现长期记忆，更准确的说呢，是实现任意长度的记忆。精巧的设计使记住长期的信息成为了长短期记忆网络它的默认行为，而不是说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够获得的这样的额外的能力。从机制上讲，要实现长期记忆的话，神经网络它既要学会记忆，也要学会遗忘。长期记忆的基础是足够的存储，但是呢，宝贵的存储不能被滥用。它不是收集桶，有用的没用的都一股脑的往里扔。长期记忆要求模型具备对于信息价值的判断能力，同时呢，结合自身的状态来确定哪些信息应该被保留，而哪些信息呢应该被舍弃。比方说，在电视剧里呢，一段支线的情节结束了，那么这个模型就应当能够重置相关的信息，只需要保留对应的结果。同样的道理，当收到新的输入信息的时候，模型也要判断这些信息是否有用，以及呢，是否需要保存。除了添加遗忘机制之外，长短期记忆单元还要能够将长期记忆聚焦成工作记忆，也就是哪一部分记忆需要立刻的来使用。有用的信息呢，它也不会说每时每刻都有用，因而记忆单元并不会始终使用所有的长期记忆，而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性来做出一个取舍。这就类似于人类注意力这样的工作方式。遗忘和选择呢，让长短期记忆网络能够对记忆做出更加细力度的处理。它不同于循环神经网络一视同仁的方式，因而呢，可以对信息实现长期而精确的跟踪。长短期记忆网络是由相应的基本单元来构成的。它的基本单元的作用是在需要的时候取出并且聚焦记忆，通常包括这样四个功能不同的隐藏层，分别是记忆模块、输入门、输出门和遗忘门。这比只有一个激活函数的一般循环神经网络啊，无疑要复杂的多。记忆模块的作用是存储数值或者状态，那么存储的时限既可以是长期，也可以是短期。另外的这个三重门呢，则用于控制信息的有选择通过，三者它都使用对数几率函数作为传递函数。在这三重门当中，输入门决定哪些新的信息被存放到记忆模块里，遗忘门呢，决定哪些信息被从记忆模块当中丢弃，输出门则决定记忆模块当中的哪些信息被用于计算整个长短期记忆单元的输出。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长短期记忆网络它最初的版本当中， 只有输入门和输出门，遗忘门是作为一项改进添加进来的。下面来看看长短期记忆单元的工作流程。根据遗忘机制，记忆模块它要根据时刻 T 的输入来更新现有的记忆，这个过程呢是由遗忘门来完成。如果说网络处理的对象是这样一句话，李雷怎么怎么样，韩梅梅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当韩梅梅出现时候，遗忘门就能够察觉到主语的变化，从而呢降低李雷在记忆单元当中的权重。因为在很多语言当中啊，主语性别的改变实际上也会意味着动词词形的一个变化。当然记忆单元的更新并不一定说意味着完全的替换，对于新输入的部分信息和原始存储当中的部分信息加以整合也是可以。遗忘门的输入包括这个长短期记忆单元在时刻 T 减一时候的输出，也包括在时刻 T 的输入，两者的加权组合再来送到对数几率函数里面计算相应的输出。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对应的数学表达式。如果说遗忘门的输出为零的话，这意味着记忆单元的存储要全部的被舍弃，输出为一呢则意味着全部都要保留。在决定哪些来自输入的信息进入到记忆模块当中的时候，这时候就要轮到输入门来发挥作用。遗忘门的作用是弃旧，那么输入门的作用呢则是图新，它把新来的韩梅梅添加到记忆模块之中。输入门的工作机制呢和遗忘门类似，但是更加复杂。它首先用对数几率函数对及时的输入和上一时刻的输出两者的组合加以过滤。过滤的作用呢，一方面在于说确定哪些信息被保留，另一方面则在于确定这些信息以何种比例被添加到记忆单元之中。将待保留的结果和权重系数相乘，就会得到输入门的输出。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对应的数学表达式。遗忘门和输入门的工作完成之后，记忆模块的状态呢就是万事俱备，只欠更新了。更新操作是舍弃旧信息和添加新信息的组合。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对应的数学表达式。更新了记忆模块的状态之后，就要从当前的单元状态中选择有用的信息加以输出。这部分工作呢是由输出门来完成的。由于主语已经从李雷变成了韩梅梅，那么谓语出现化妆的这个可能性就远大于出现打球的可能性。输出门它首先利用对数几率函数对及时输入和上一时刻的输出这个组合加以过滤。过滤的目的呢是生成一组权重系数。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对应的数学表达式。输出门生成这组权重系数它有什么作用呢？它的作用是对记忆模块的状态进行加权。但是加权的对象并不是记忆状态本身，而是记忆状态作为输入进行双取正切函数求解的结果。因而呢长短期记忆单元在时刻 T 的输出就可以表示成双取正切的形式。这一输出呢又将作为记忆单元在 T 加一时刻的输入来出现。前面介绍的呢是长短期记忆网络的基本结构，对它一种改进的方法是加入所谓的门径连接。设计门径连接的出发点是什么呢？语义信息的载体不光包括具体的文字，也会包括文字之间的时序。即使在通信高度发达的今天，某些民族呢依然保持着用具有明显节奏和模式的这种声音，比方说鼓声来传递消息，他们依然保持着这样古老的传统。这种思想呢也有它的现实意义。事件之间的时间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这个节奏，也可以作为一种模式而被识别。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门径连接体现的就是这一古老的哲理。它的作用是让长短期记忆单元的三重门都能够接收来自记忆模块的输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每个门都能观察到模块当前的状态， 并且将状态信息应用到更新之中。这一改进它能够提升长短期记忆网络对于时间识别的一个精度。和原始的循环神经网络相比呢，长短期记忆网络它解决了梯度弥散的问题。梯度弥散这种现象类似于复利的计算方法。如果说一个赌徒每轮只损失 1% 的赌本，即使是一座金山也会很快输个精光。那么根据求导的链式法则，循环神经网络的层次和时间之间呢，是通过连续的乘法运算给它关联起来的。正是这大量的乘法运算会让梯度以指数的方式下降，以至于小到无法用在网络学习当中。而长短期记忆网络通过门隐藏层它的使用，强制性的将误差转化为加法的运算，从而呢避免了梯度快速消失的问题。目前长短期记忆网络最著名的应用恐怕非谷歌翻译莫属了。谷歌公司于2016年发表的论文当中提到，谷歌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就是由带有8个编码器和8个解码器的这样的深度长短期记忆网络所组成的，同时呢还使用了额外的注意力机制还有残差连接。相比于原来使用的基于短语的系统，新系统的翻译误差平均降低了 60%，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今天我和你分享了长短期记忆网络的基本原理和简单的工作机制，包含以下几个要点。第一，长短期记忆网络可以实现任意长度的记忆，对信息呢进行长期而精确的跟踪。第二，长短期记忆单元的组成包括记忆模块、输入门、遗忘门和输出门。第三，长短期记忆网络能够根据当前的输入、当前的记忆和前一时刻的输出来确定当前的输出。第四，长短期记忆网络能够解决梯度弥散的问题。长短期记忆网络的作用啊，它不仅仅在于说做一些阅读理解，它还可以让人工智能理解事物之间的长序关联。那么长短期记忆网络会不会在训练机器的推理能力上带来一定的突破呢？